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条件还有负担之间的区别哦，那我们先看到讲义的81页哦，因为在考试的时候这个区别蛮重要的。不过其实如果真的分不出来要猜的话，其实大部分来讲都是负担的案例会比较多一点哦。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些选择题，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先看到讲义的163页，163页。好，163页底下有个35题，好，蛮简单的一个题目，我们快把它看过去哦。他说呢，教育部啊，这个教育行政机关呢，给予这个学生出国奖学金哦，但是做了一个固注，说呢，完成学业之后必须返国服务3年。我想这应该是很常见的一个注记。那这个注记是什么样的性质呢？到底是一个付款呢，还是这个其他的？那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这些选项，所负担啊、基础条件、条件中期啊、哦。那这个部分看起来它已经列好了各种付款的可能性啊，所以呢，看起来它并没有再进一步的去问你说它是不是付款的问题、哦。所以呢，可以看到说就是在选择这个付款种类而已。那好，看到里面完成学业之后呢，必须返国服务3年。那我也是有一个判断上的一个小小的技巧，你可以去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人呢他没有履行这样子的一个义务，比方说呢有一个人他真的去留学了，回来之后呢又没有这个乖乖的去服务3年，那这时候 会立刻呢就影响到这个行政处分的效力，会不会？那其实在我们的等级当中其实看不到，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如果他另外一个写法是说的，如果没有返国服务3年，那这个处分立刻就失效，那当然另当别论，但是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他应该只是一个行政处分的一个附加的一个什么，就是比较稍微比较独立性的规制，会比较倾向于负担的性质，负担的性质。那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哪里，对照一下这个我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64页，164页的第45题，第45题，他说呢，这个向行政处分可以添加期间的这个付款，期间的付款，当然这部分是一个容许性的一个问题啦。那但是呢，它里面答案是说这个游行的一个许可，因为游行许可它肯定要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时间的限制。那如果说呢是一个期间的付款，期间的付款就很非常明显。比方说，我今天我允许你可以做集会游行，但是呢，你必须要在比方说3月31号，这个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之间可以做集会游行。那一旦超过了下午5点之后呢，你就没有这样的许可了，就没有这样的许可了。那但实务上，这个往往都是你的期间过了之后呢，大概很多人还是会依依不舍哦，然后可能就不离开。那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事实上这个东西呢都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除非说有严重的状况。那这个呢就是期间哦，不管是期间呢，或者是所谓的期限，然后刚刚我们讲的条件，它基本上都会怎样？它都会有一个跟主行政处分的效力做连接哦。如果你一旦不做，那这个处分就失效，会有这样的，大概会有这样子一个意思或问题。那如果说呢，刚刚主就跟你讲说，哎，你出国这个留学，拿我的公费回来呢，必须要服务满2年，那这个就顶多就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负担的性质而已，负担的性质。而且呢，在你猜，就是如果真的猜不到是条件还是负担呢，当然就是先去判断最好。如果真的完全没办法猜的话，就是完全就是有点就是到底怎么样是完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呢，当然负担的几率呢是远远会大于条件的几率。好，这是我们回到这个讲义的81页，我们自己可以看得到有关于负担跟停止条件的这个区别呢。当然在理论上面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刚刚我们所讲的一个呢是跟行政处分的效力有关，那承对与否会影响到主行政处分的效力。那至于说如果是负担的话呢，跟行政处分的效力就比较没有关系，这是理论上的区别。那实务上怎么去做区别呢？这个实务的区别其实也只是片面的，好像说呢是以行政机关的主观意思为准，主观意思会叫行政机关来问你到底主观上想要做什么，但是呢，认定这个主观还是靠，有时候还是靠那个客观上面的一些凭证一些凭据呢来加以推啦，来回推的，所以这个主观的意思呢，其实不见得就是找行政机关来问一问就算了，你说要看当初做的一些拟稿、一些文件等等，大概是怎么样子去设计的。那疑义的解释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解释的一个方向呢，会比较倾向于呢解释成负担，理由有两个，一个是 刚刚我们所讲的，因为负担呢不会影响到主行政处分的效力，而所谓的主行政处分呢，在我们的付款的议题里面，绝大部分而言都是受益处分，所以对人民来讲是一个有好处的处分，我们尽量能够把它保持是对人民是比较有利的。那第二个呢，是说负担呢能够单独成为这个征送的标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稍后呢会讲到，就是等于说是在征送的一个途径的选择上面的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得到。好，看到82页这里的另外两个付款的一个种类，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三种：期限、条件以及负担。另外两个呢是更特别一点，但是呢它的问题呢其实跟我们前面看到的三个付款的问题其实很像。一个呢叫做负担的事后变更或追加的保留，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做成行政处分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做成一个换照处分，但是做成换照处分的这个当下呢，其实我们可能还没有什么概念，我们觉得换照就换照，但是呢，当时呢，我们还不知道说应该要加什么样的一个负担或加什么样的付款，但是呢，我们觉得可能之后会有再外加负担的必要，所以呢，我们会用一个注记什么，我之后呢，我保留我可以追加负担这样子一个文字，这样的文字。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基本上也是可能之后有负担嘛。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跟我们的主行政处分的效力呢，这个相关性是比较这个比较像，比较像这个所谓的负担的这个部分。所以呢，他会把它，等于说大部分的学说还有我们的实务呢，是把它跟我们的负担呢同等对待，认为说这种负担的事后变更或追加的保留呢，跟行政处分的效力也是可以切开，是可以切开，所以救济的模式上面也是一样，是一样。那另外呢，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看到讲的82A这边所举的例子呢，比方说像这个负担的事后变更或追加的保留，像核准设立工厂，但是呢，对于工厂的噪音呢是否足以影响人员呢，其实不是很确定，因此呢就保留了日后一个增加所谓的防音装置的这样子的负担，就是另外一个例子。那至于说行政处分废止权的保留呢，我们刚刚有讲到，比方说对于河川地的房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这种所谓的行政处分废止权的保留，通常是基于什么？基于公益的考量，和基于公益，或者是基于对于当事人的一个权利的维护，这也有可能性，也有可能性。那这个部分呢，也是其中一个。不过呢，如果是行政处分废止权的保留呢，因为行政处分废止，废止就是什么？就是会影响到整个行政处分的效力，所以呢，它也会跟条件期限一样，会认定成是一个跟主处分的这个关系呢，这个附属性比较紧密的，一种所谓的付款的性质，付款的性质。换句话说，有负担两个字的是一组，没有负担两个字的其他这三种是另外一组，另外一组。那分别代表就是，如果你要想象的话，就像我们的主行政处分如果有两种小孩，一个是跟他比较亲的，另外一个是跟他比较没那么亲的。那比较跟他亲一点的，就是这些条件啊、期限啊、负担，这个废止权的保留等等。那如果跟他比较不亲的小孩子呢，就是负担还有这个负担的这个保留这样的付款，负担保留的付款。那通常这样子，通常跟父母亲会比较亲的小孩子呢，有时候他的独立性会比较，就是会比较少一点，比较少一点。那跟父母亲之间呢，可能比较稍微对立一点小孩子，因为他从小就是要。就是在那个刀笼里面，你要去冲撞，所以它独立性会比较强，所以这个是有时候就是会有这样，所以大家如果去有空去看一下那个希腊罗马神话，很多神都是从宙斯的有没有从肚子里跑出来的啊，然后从他的头里面蹦出来的，那像雅典娜对不对？从把这个宙斯的头劈开然后跑出来的，就是战士，其实都有它的寓意在，都有它的寓意在，那。这个当然了，我觉得人生是很多种选择啊。那我也看过那种呢，已经念书呢，从美国回来的拿到博士学位的这个男生呢，然后呢遇到挫折，躲在妈妈怀里哭的，也是有哦。我就看过这种的，当然我也是非常尴尬，非常尴尬。那也有那种呢，小孩很小的小孩子呢，然后很这个你说就已经非常独立的都有啊，就看大家当什么样的人，觉得都无所谓，都无所谓。只是你在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就要看看说你到底要哪一种的，哪一种的是要在你怀里哭的呢，还是要让可以让你依靠的？这个有时候不一定。说我现在发现有一种女生喜欢好像躲她怀里哭的男生，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我有一个同学，他年纪啊，就是比较等于说在。他年龄上就在社会一般的观感，就是说哦，好像应该要怎么样？有些人不服气嘛，然后呢就想去交一个比较小的，像有一个同学女生哦，她嫁了一个男生呢，是比她小12岁的，不错啦，我觉得我也蛮羡慕的，对，就是。 感觉蛮好的。然后但两个人看起来岁那个岁数没有差那么多啦，就是看起来没差。我是听到差12岁的时候，我就哇吓一跳，我就整个心就喝不下去了。好，什么世界啊这样子哦？那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他们两个后来这个婚姻的一个这个也是很好哈，也是非常至少到现在都维持都还没有离婚嘛，所以至少推定应该是还不错的。然后只要没有出什么事情，应该推定就是还可以。好，所以这个年龄来讲可能不是太大的问题，就是觉得好，就是觉得。那一个学弟呢，最近也是结婚，然后呢也跟我讲，因为他太太他本身是律师，然后呢太太是检察官，然后呢太太也比他大4岁，他太太就是比较因为是我学弟啊，那太太是跟我一样同年的，然后就是大概差就是等于说女生跟男生呢，大概女生比男生大了这个4岁，所以这种案子好像越来越多，这种案例好像越来越多。那我就说，那他们好好照顾你，好，大4岁嘛，好，可以当姐姐的嘛，要照顾你一下。我说没有，我说因为家用的部分呢，就是坚持要各出各的，哦，就跟检察官结婚的一个这个好处吧，哈，要各出各的，好，各出各的，而且呢，哈，是有一个行动搜索票在旁边哦，如果漂亮女生一下，因为那个女朋友比较，那个太太比较那个闪度，哦，比较喜欢嫉妒，哦，所以路上如果你在飘了一下，眼神飘忽不定，哦，那可能就会受到搜索扣押之类的，蛮可怜的，我是同情他，而且他本来呢是说今年是12月才要结婚，啊，就是赶在2月呢就赶快要结婚了，就赶快结婚了，那我想说会不会是肚子已经就等于说因为有正当性，哦，所以。赶快结婚哦，就后来发现好像也不是，好像也不是，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是为什么。那反正总之呢，他现在就是每天呢，到了这个大概4、5点的时候呢，他就一个匆匆忙忙就去开车呢，去接他太太下班哦，然后呢怎么样的，就是整个生活都被 control 了哈，就是跟以前呢就不可同日而语哈，所以大家在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决定的之前呢，都要三思而后行哦，要知道你的生活会有非常重大的改变哦。那当然，女生、男生都是一样的，选另外一半哦，就是先这个眼睛要看清楚哦。我知道，就是最快结婚的一个，这个我自己我认识的人哦，一个客户最快结婚的案例大概是3天呐，我认识3天之后就去盖章了哦，非常甜蜜这样子。但是大概在2个月之后就再见，然后就离婚哦。那所以自己大家就是人生态度的问题啦。不过我想离婚太多次了。不是件好事情哦，你可以看大家的脸都觉得应该社会赚不少钱的样子哦。那离婚的话，可能对你的代价啊，可能不见得小哦，只是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那这个尤其女生哦，如果你本身呢，你这个要嫁的男生呢是。我是觉得啦，虽然说当然我们讲说这个男女之间是平等的，绝对是没有错，好，绝对是没有错。不过你如果自己心里面你放不下那种那个观念的话，有时候也会有问题。像之前的就我想大家应该身边都有这样的人哦。如果男生考上，女生没有考上，男女朋友大概还可以维持哦。通常如果是男生没考上，女生考上了，那在感情的一个稳定度上面呢，有时候呢就会比较被挑战。好，这个挑战可能不是来自于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可能是。双方的家长的问题，然后可能是周围的人的问题。好，台湾人呢，其实我觉得最糟糕的一点就是可以用嘴巴啊把一个人说到离婚啊。但是我注意的一些，我很少处理离婚的案件，非常非常的少。但是我会发现说呢，两个人会出问题呢，其实，真的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几率其实不是那么的高，反而都是什么婆婆啦，或者是这个女生那边的这个家长哦，两个之间的一个问题影响到。小孩子哦，通常都是这个样子哦，通常都是这个样子，或者是一个起火点哦，大概都是在外面，不是在他们两个之间哦，两个之间说劈腿外遇的其实有限吧哦，真的是有限哦，所以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就是结了婚之后，你就是基本上你要做一些保护哦，有些男生。他不会去保护他的太太，就是说呢，他太太如果跟他之间有点小冲突的时候，他动不动就跟他自己的妈妈就跟婆婆抱怨。那婆婆当然是有时候会站在儿子这一边，听儿子的话嘛，所以呢就会对媳妇呢可能就比较不公平，那就误会就这样产生的，误会就产生，然后之后就是难以收拾啊，那这个不是很好啊。那我办过的少数离婚案件里面，那我看到的大概都是。这个外面的这些闲言闲语呢，把两个人说到离婚的哦，那这个是真的，我看了也蛮难过哦，所以请大家呢之后如果结婚之后就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如果你的妈妈、你的家长哦、你的这个爸爸妈妈呢要求比较高的人哦，那你自己呢就要应该要，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另外一半的话，你就要多帮他讲点好话哦，然后教他怎么去相处哦。像我那个学弟呢，跟检察官女朋友，他就是比较跟长辈的相处呢。比较欠缺一点经验啦，就是会讲一些不该讲的话， 会有些不该有的动作，比方说呢，长辈还没有吃东西的时候他还先吃了，或者是长辈没有就是还在餐桌上，他就已经先下餐桌去干自己的事情了，也没有讲一下，没有讲一下。然后呢，可能比方说进来，接下来讲像现在年轻人，我觉得很奇怪，像我弟带他女朋友到我，就等到到我的那个事务所来，然后呢，我就带成一个小女生这样带进来，然后理论上应该是说，打个招呼嘛，对，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自己就坐在那边，然后就低头低下来玩他的手机，也没有问一声好，当然我是无所谓啦，我是无所谓，但是对长辈而言是一个冒犯，一种冒犯。像我那个学弟就是这样，他跟父母亲住在一起，结果呢，带女朋友再带太太回家，你说太太回家之后，看到父母亲在那边看电视，他从前面走过去，一句话都不讲，上楼睡觉这样子，那这个就会长久以后呢，一定会产生问题，因为产生问题，所以有时候跟长辈的相处，就如果不在乎就算，如果在乎，大部分都会在乎，那就要很小心，很小心，这是一点小小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那刚刚讲义的83页，我们看到关于下一个问题，那知道付款的种类之后呢，我们要讲到的是付款的容许性和它的合法性，那。所谓的容许性和合法性，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会一整套去讨论一下，我们看到付款之后，我们要判断哪几个点，那这是其中几个点啊。那为什么会讲到所谓的付款的容许性的问题？我不晓得刚刚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警觉到一件事情？像我们讲到负担的时候呢，我们说负担它是一个所谓的附加的规制，而这附加的规制是法律没有规定的，是法律没有规定的。那负担呢本身又是一个行政处分。那大家一定会先会想到一件事情，不管是负担条件或期限，它既然是一个行政处分之外的附加规制，而且不见得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有法律保留原则的问题？因为我们讲什么叫法律保留，法律保留就是说呢，你做成任何一个对人民限制的这个行为之前呢，你都应该有法律依据嘛，至少在原则上要法律依据。那这些付款难道都不需要法律依据吗？为什么？凭什么可以不要法律依据？那主要呢，我们先看到讲义的83页，中间这个阿拉伯数字2的部分，这是最常做成付款的一个依据，在括这个不是括号，这个阿拉伯数字2的部分是最重要的一个依据。然后什么呢？他说，如果行政机关呢依法这个享有裁量权的时候啊，那我们做成付款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叫做付款的容许性。为什么在行政机关有裁量权的时候一定可以做成付款呢？我们可以想见一件事情，比方说我们今天申请一个开发许可。好，比方开发许可的一个发给开发许可发给，如果说呢，我们今天让行政机关呢对这个部分享有裁量权，这个通常会有裁量权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接触处分的话，那行政机关就没办法去考量说呢，这个开发许可可能会对当地在当时的一个状况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像我们讲到都市更新，对不对？都市更新的议题，其实跟这个裁量权的行使也是很有关系啊。像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都市地区呢，你要这个做都市计划审计这个审议的时候，都市设计审议的时候，你对容积率会考量，容积率会考量。为什么要考量一个建筑物的容积率？那讲白话一点，就是楼地板面积，还有它的高度。为什么会考量这件事情？因为它会牵涉到说你会有多少的人来住进来。我可以想见一下，如果呢，我们今天比方说你家好了，如果你家的这个出去的这个巷子呢只有3公尺，就这个可能的宽就2到3公尺而已。结果呢，他竟然政府在这个地方就核准新建一个30层楼的大厦，那这时候你可以想见得到，这个巷道是很窄，那你以后你回家绝对不用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外面已经停满车辆，然后呢，你早上要出门，你可能提早2个小时出门，因为你再晚一点出门呢，可能人潮会让你根本就动弹不得，动弹不得，所以呢，这个都是他那另外在看不到的东西，下水道，都是下水道，像我记得我常常去某些地方哦。那个明明漂漂亮亮的，就是弄得这个张灯结彩很漂亮，但是又飘来阵阵的这个屎臭味，就是下水道没有做好。尤其在某一些这个县市，他就是特别喜欢做一些表面功夫的县市，就看得出来，一个很大的活动，然后呢张灯结彩，非常漂亮。问题是呢，一边那边吃热狗，一边闻到奇怪的味道。我已经很多这样的经验。那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其实。都是这个反正我想大家这个生活经验应该都很多啦。那在我们像都市更新这样的案件里面，我们要考量到就是这些事情。那开发许可也是一样，开发许可也是要考量说呢，在当时的状况下，我们适不适合开发这块土地，所以我们可以给行政机关裁量权。好，那裁量权就是经过个案争议嘛，我给大家讲。那裁量权呢，我们知道，我们简单来讲，开发许可就是准和不准之间，对不对？准和不准。好，当然你可以选择准，可以选择不准。 哦，可以选择不准。那为什么我说你有财商权的时候你可以选，可以选择付款？因为呢，你在财商权的一个行使的情况底下，这边会有一个光谱的，哦，这边会有光谱的。换句话说，你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准，哦，但附加付款，哦，附加付款。我都可以不准你的，对不对？我都可以不准你的。那如果我准你之后呢，我再附加一些限制，这个当然不会违反我的财商权行使，这还是我的权限范围之内。哦，所以呢，我们说啊，财商权这个所谓的付款的容许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场域呢，其实是在所谓的这个当这个所谓的行政机关有财商权的时候，这时候呢，付款是有容许性，哦，容许性，这是最常见的状况，哦，容许性。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要在行政刑法九十三条特别强调这件事情，说当行政机关有财商权的时候，可以做付款，好，可以做付款。那这个会有没有法律保留原则？好，是比较没有的，好，是比较没有的。不过呢，这边还是要稍微小心一件事情，这也是提出一些质疑的，是说呢，如果这个付款，哦，如果这个付款它很不合理，啊，比方很不合理，啊，比方说我今天呢开发许可发下来之后，比方说呢我今天因为这个许可的利益，我可能得到100万的利益，哦，假设100万的利益。但是我的付款呢，就直接跟他讲说呢，你必须呢要负担一个120万的一个义务，好，哦，我才第一才得到100万，你要我负担120万的义务，那这个时候呢，会不会是一个这个需要法律保留，甚至呢这样的付款是不是有它的一个容许性啊，哦？因为他可能已经有点依托了，好像这个你的财产权的范围，好像有点这样的疑虑。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在我们的理论上是不需要去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除了容许性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哦，合法性的问题，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什么叫付款的合法性。比方说，一个付款如果已经逾越的比例原则，哦，比方说我刚获利才100万，你又扣了一个120万的一个所谓的开发许可的回馈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哎，你这个已经违反了比例原则了，哦，可能已经不是一个最小的一个限制的手段，哦，所以这时候我们留待合法性再来解决，哦，这是我们先稍微说明一下。那这是第一个财商权的情形，我特别去说明一下。那我们看一下，哦，在83页，哦，这个阿拉伯数字一的部分，还有一种情形呢是可以做付款，一个是法律有明文规定，这就是明确的已经有法律保留的嘛，哦，这样法律规定说呢，你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附加的一个这个限制，比方说在法律里面明文规定说呢，你可以，哦，对于你在做成一个比方说开发许可处分的时候，你可以，啊，做付款，哦，你可以做付款，当然这个法律规定的是比较少见的，哦，比较少见的说法律明文规定呢，行政机关在做成特定的行政处分的时候可以这个做一些付款，哦，当然这个情形是比较少，哦，比较少的。那第二这个括号，这个不是括号了，这个阿拉伯数字二的这个所有财商权的情形呢，一定是比较多的。还有第三种，哦，第三种是实务上有时候会看到，他说呢，为了确保行政处分法定要件的履行呢，而以该要件为付款的内容，哦，就是说呢，如果它不是一个财商处分，我们刚刚讲财商处分是很好办的，但是有些是技术处分，什么叫技术处分呢？就是你不得不你一定要，就是行政机关只要你A、B、C 三个要件，哦，法律可能就规定说，你只要具备 A、B、C 三个要件，那行政机关呢就要给你一个许可。那这时候有一个某甲，比方说呢，他已经具备了 A、B、C 三个要件，那这时候理论上你就应该要给他一个许可，哦，应该要给他一个许可。但是呢，在这个时候还是有些情形呢，我们可以让行政机关呢做成一些付款。什么样的付款？他说啊，是为了确保行政处分法定要件的履行而以该要件呢为这个付款的内容的。那像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83页最底下这边这个例，例如呢，像申请建筑执照的基地，哦，是由新填的土方形成者，哦，那这个主管机关呢发给执照，哦，当然附加应该经过特殊处理的，哦，达到一定的密度才能够开始建筑的一个条件，哦，一个条件。那这个稍微讲一下大概是个样子，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建筑执照，对不对？建筑执照的核发，建造核发，建造核发呢不见得一定是一个财商处分，它可能是一个技术处分，哦，比方说呢，它可能你只要符合一定的要件，哦，就应该要给你一个建造，哦，当然呢比如说建造的取得，我跟大家提过，哦，不是那么的简单，因为你在取得建造之前呢，你可能还要先经过树保都审环评这些先行程序，所以你真的申请建造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定了，哦，都是你的这个长什么样子的都已经固定了，哦，所以呢基本上你只要符合一定的要件，我应该呢就要给你建造，哦，技术处分。 好，那基础储备理论上也，你应该没有什么准或这个否，就是只有准否而已哈，你没有一个这个裁量的一个空间的哈，你没有裁量空间的，等于说你一定要，就等于说你一定要，一定要这个要照法律的规定，就是要给就是要给，你不能说呢，你已经符合法律规定之后，我还裁量说你可以不给你，好，跟刚刚我们讲到的裁量储备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好，完全不同的。那我们的建造核发呢，当然是依照我们的建筑的相关法令，建筑法令。好，那这边我们讲到这个例外是什么？为了确保行政处分法定要件的一个履行，好，法定要件的履行。那像以建筑执照来讲，我们就讲，如果稍微先讲比较这个浅白一点的话，建造核发，其实建筑执照它的一个履行呢，事实上它要确保一件事情是什么？建筑的安全。好，建筑的安全。好，建筑安全。那既然它要确保这个建筑安全，那其实它是建是一个基础处分，哦，这也是它是一个基础处分，我们还是可以去做用一些手段呢，来确保它的履行，哦，确保它这个建造核发里面它所涵盖的这个建筑安全目的这样子的一个履行，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子做。但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确保呢？哦，怎么样去确保？那这时候呢，我们说行政机关呢可以附加一定的付款来确保这个法定要件的履行，像什么呢？像我们刚刚举到这个例子，我们为了要确保这个履行，哦，确保这个东西的履行。我们可能附加了一个付款，附加了一个付款，哦，必须要像这边如果是新土方的话呢，哦，那你必须要处理一定的土方，哦，处理土方，哦，处理土方，哦，来达到，来达到你本来应该有的一个要件，哦，法定要件的履行，哦，来确保这个建筑的安全，哦，确保建筑安全，所以在这个第三个，像我们说为了确保行政处分法定要件的履行而以该要件为付款的内容，有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它不见得是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条文的规定，在常常运用的时候不见得会有个明确条文的规定，但它就是为了确保整个行政处分它的一个履行，它这个处分的履行其实跟它的目的有关，比方说我们在看到一个建造执照的核发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要确保一定的建筑安全，那你要为了达成这样子一个法定要件，它所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可能可以添加一些这个部分。不过呢，当然这个地方会比这个裁量权的一个这个情形呢更严格，因为毕竟它本身是一个行政是一个基础处分，理论上你应该是不加任何东西的，应该不加任何东西的，只是说你在很例外的情况之下，像我们举到这个例子是非常例外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呢为了确保它的法定要件履行，而以这个要件呢来作为什么？付款的内容，哦，一家这件做。那其实整个比较典型的状况应该是，如果法律已经有规定，哦，比方说呢，你取得建筑物应该要符合一二三 A、B、C 三个要件，那你把其中的 A 要件呢，哦，把它等于说你为了要履行这个 A 要件呢，那你去弄了一个相应的，哦，相应的。比方说呢，像我们申请建造的时候，比方说第一个，哦，你肯定要确保建筑的安全，哦，这个要件。那这个要件可能就是跟你的建材有关，跟你的结构有关。那你为了确保你的建材跟你的结构，那你可能就用就是用一个，比方说付款的方式，就是说，哎，我要确保你的土方没有问题，好，土方没有问题，好。所以如果讲的更这个，大家如果更白话一点的话，比方说呢，今天呢这个建造的核发里面还有很多要件，对不对？其中一个要件呢就是，比方说有一个要件，写一下，要件就是呢，好，必须要这个所谓的结构安全。结构要安全。那你为了要确保这个法定要件履行，哦，你说，哎，你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但是呢，你为了要确保这个法定要件履行呢，哦，所以你用这个付款来确保，哦，你用这个处理土方这样的一个付款来确保其中一个法定的要件，哦，其中这个你核发行政处分的其中一个法定要件，那这时候呢是容许的，哦，是容许的。不过呢，这个在运用的时候可以再跟大家强调是要非常小心。因为呢，这是基础处分，哦，是基础处分，理论上你应该这都不应该加，哦，所以呢，你要加的时候呢，你这个理据就要非常的强大，哦，非常强烈，哦，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可能是海土新生地，还是什么什么，就是土质结构可能没有那么这个没有这么所谓的坚硬，或者是没有那么的坚固的一个地方，那这时候呢，你就要去做，哦，相应的一个这个说明，哦，你不能够说呢，在基础处分的时候，你也是不做任何说明的就给人家付款，哦，那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哦，这也是最这个最一般来讲学生呢最不好理解的一个要件。为什么不好理解？那是因为它跟德国的规定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对照一下讲义的84页，哦，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德国行政总区法的规定，他说人民呢对于行政主权的做成有请求权的时候啊，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为确保行政主权法定要件的履行之外呢，哈，不得有付款，哈，不得有付款。那德国的这个条文规定其实非常简洁，哦，非常简洁，就是说呢，原则上呢，除了几个情形之外，都不能够做付款，哦，不能够做付款，因为付款对人民来讲是一个额外的一个限制嘛，哦，额外的一个权利的限制，哦，就直接这样讲。什么样情况下才可以做付款呢？第一个是人民对行政主权的做成有请求权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个前提，只要是有请求权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做付款。那只是我们先看到它的前提。然后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如果法律有规定呢，就符合法律保留，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了。那或者为确保行政处分法定要件的履行外，就是我们刚刚这边所看到的这个情形。那这样理解呢，就会比较清楚，就比较清楚。那跟着我们的法条文字所呢，为了确保行政处分法定要件的履行的该要求付款的内容，这个念下来呢，可能都会快断气，这个理解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点。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要为了确保行政处分它几个要件的这个履行呢，那你以这个相关的要件来作为它的付款的内容，这个部分呢是被允许的，是被允许的，这是第三个付款可以容许的部分。那接下来看到84页这里是有关于付款它的合法性，合法性。当我容许你做付款，我容许你做付款，不见得你这个付款都是合法的。好，大家这个我想这两个层次的问题要分清楚。我容许你做一件事情，比方说容许你到我家来玩，但是不代表说你在我家里面你做了很多坏事，是我这个会等于说就可以把你合法化，不是？比方说我容许你到我家来，但你不偷东西，那这部分呢不会等于说你这个部分的合法性要另外再评价的。付款也是一样，付款就是说我容许你做，但你做出来的结果呢，可能怎么样？可能会有司法性的疑虑。像我们刚刚举到的例子，我容许你在一个，比方说呢，这个开发许可的案件里面，你有裁量权，你有裁量权。但是呢，我容许你做，但是如果假设你今天做的付款太过分了，比方说呢，我破亿才这样子而已，就你这个做了一个付款，要我付出一个比我的获益呢，可能还要高上两倍的代价。那这部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付款呢，就可能会违反比例原则，而导致它的合法性有欠缺。所以呢，在我们的付款的合法性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先看到讲义的85页，这个阿拉伯数字2，如果这个付款它违反了任何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都有可能会导致它违法，都有可能导致它违法。只是呢，在付款的一个情形，它最强调的一个原理原则是什么？最强调的是我们的94条。里面所谓的不当连结禁止原则，这在我们第一回讲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到了，就是有关于我们的94条以及我们的137条的第一项，这个行政契约的部分呢，都有不当连结禁止原则的规定。为什么付款的部分特别强调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呢？其实我们回顾一下什么叫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就是说呢，你的手段如果呢，这个跟你的行政目的之间呢有一个不当的连结，一个不当的一个这个。这个等于说，想要用一个手段达成一个他不应该达到的一个这个目的等等，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不当连结。那这边我们在付款的情况底下，最有可能就是被行政机关拿来利用，利用做什么？利用做的就是这个不符合行政目的的一个这个作为。好像我们一开始举到的例子，我们给你一张公车的营运执照，结果里面我附加了一个付款，这个付款呢，是这个你每个月。都要提供给我一些这个车厢广告的空间，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去质疑他，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执照的发给啊，你给我一个营运执照，你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只是为了要确保交通的顺畅，为了要确保交通的安全，为了要确保道路的品质，这几个考量。那问题是说呢，你要求我做的这件事情呢，跟你这个行政处分的衡量点完全不一样啊，完全没关系啊，完全没关系。我有没有给你车厢广告，跟道路安全有什么关系？跟交通顺畅有什么关系？跟交通安全有什么关系？其实呢，根本毫无关联性。那我们就是要为了要避免行政机关呢，借由一些公权力的行使，刻意的去夹带一些对人民不利的一些要求。所以呢，我们就在付款的地方，我们特别强调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同样的呢，为什么在行政契约也会有一样？比方说呢，今天人民跟行政机关签一个行政契约。那行政机关呢，作为一个优势地位，像我想大家去签这个很多定型化契约的时候，应该都有一些感想。像比方说我们在前一阵子，我想这个好像这个流感特别严重的时候，大家帮我们看到一些新闻那时候因为我们很多人呢不敢打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国光疫苗嘛，我觉得打了会死掉这样子，大 那所以呢，就一定要我们的国家去买国外的疫苗，买国外的疫苗。那买国外疫苗的时候呢，是非常不平等的哦。那时候有几间的这个签约的过程呢，我有参与的。他们怎么做呢？比方说我们今天还欠比方说我们欠了这个500万剂的这个疫苗，因为国光疫苗也有，但是你不想打嘛，不想打就要去请政府花钱。好，那政府呢就要赶快买这500万剂。那时候呢就跟某一间厂商，跟某一间一个这个外国的公司都在国外买这个疫苗，所以这个外国公司就先传真来，先传真来说呢，你要跟我买500万剂，我没有那么多，因为呢。虽然说我的库存呢有好几个，有一亿，可能要1-2千万只等等，但是问题是呢，我们美国家有配额，它有配额哦，不是说你台湾想买几只就买几只，你有钱买不到哦，所以呢，我只能卖你200万只。好，那我们就很卑微，就说好，就买200万只吧。好，然后请他传个合约版本过来，合约上面呢，这个传给你说厚厚一本嘛，英文合约，然后呢注记一个，不准做任何修改，不得做任何修改。后来呢，还是硬给他改，因为这样太不平等哦。就包含什么？包含说，比方说呢，他这万一哦，这个疫苗假设，比方说其中一个条文，他可能就会免除他的责任嘛，对不对？万一这边打了死人，他不要负责嘛，好这样子。那这一条款要改呢，把它划掉，传回去，然后呢又传来新的一份，把它加回去这样子，然后可能要不要签？反正最后的mail就跟你讲说，反正我们的客户很多，不差你这一个，不差你这个国家，看你要不要签。这就是好合约。那这种不平等的状态也会存在在人民跟行政机关之间。比方说你为了一个开发许可，你要跟他签一个行政契约，或者是说呢，其实很多政府标案都是一样。当你去参加一个像我们讲两阶段理论嘛，在第一个阶段呢，你可能准备很多文件备标，那备标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的这个成本。结果呢，你好不容易得标了，得标之后要议约要签约第二阶段其实呢。故事都是发生在那第二阶段的，第二阶段，什么第二阶段？就是双机人在你在爬到第二个楼梯之前呢，有个预约的阶段，预约谈这个契约啦，预约这才是真正关键的点，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呢，都会在预约的时候呢跑出来，什么样？比方说他可能招标须知里面就讲说呢，讲简单一点，比方说我就是好，你来帮我盖一个饭店，盖一个饭店，然后呢你出钱，然后 BOT， 那你经营，给你经营20年，然后之后你的所有权移转给我，很简单这样子讲。然后你的成本多少钱，不能低于多少，建材呢不能够少于什么样的品质，都基本上契约必要之点都已经很完备了嘛。就预约的时候，他就开始给你砍价，可以给你涨价钱，然后或者是给你这个做这个一些不合理要求，像很多要求就像这样子，比方说呢，你一定要雇佣2个人，我就讲最浅白的东西，你就你这个公司呢，你要用你这个专案的钱，这个 BOT 契约的钱呢。雇用两个专职人员，专职人员专门做这个专案的管理，但这两个专案管理呢，不是在你的公司上班，是在我们的机关来上班，换句话说呢，因为可能机关他欠的，他欠的，但问题是他要预聘的话，又要上签，又要出钱，那他们就怎么样，就凹厂商，就是说呢，反正我呢，不想出钱请人，你就帮我请几个人来付钱，然后给我用，帮我挪位，这种情形呢非常多见，非常多见。更不用说呢，在预约的时候，他可能就对分配比例做了一些调整，两个权利金的分配等等，本来可能500万，我跟你说，一年500万太少了，你可不可以调成600万？然后厂商就面有难色说，没关系啊，反正还有第二顺位哦，你要不要考虑看看？第二顺位在外面等哦，你们一不成的话，他立刻就进来了，他跟我们处长谈了很久，那你要不要签？当场就含着眼泪就大小声干下去，就只能这样子啊。对，那行政机关跟人民之间呢，就会有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不当你行政人员做管控？你在这预约的过程当中，在行政契约拟定的过程当中，就很多不合理要求会加进去。像比方说，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请人呢去他们公去这个行政机关这边上班，这个要求是什么？不当年纪，不当年纪，这个跟契约的履行有什么关系？跟契约达到的目的有什么关系？其实完全无关。所以就是一个不当年纪的禁止。那不当年纪禁止的一个原意就在于说，你要避免行政机关呢借由他公权力的行使去夹带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所以在94条才会特别规定说呢，这个付款不能够违背行政处分的目的。比方说那个行政处分的目的，就是要开发这块土地，就是要建这个饭店，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要营运这个公车的路线。那你跟这个行政处分的目的的无关的一些手段，就不要加进来。这要求呢，就这几步呢就不能够加进来。你就等于说，不然就会有一个不当。严谨的一个问题，当然在实务上面啊，通常都照单全收啦，一样啦，因为你跟他跟你讲说，你就多聘2个人嘛，因为多花多少钱，你的贵公司财力雄厚嘛，你财务报告提得这么漂亮，因为你为了要怎么样，你的财务报告都写得 就显得完整很漂亮嘛，所以你公司多好，哎，你这公司获利这么高，多聘两个人应该不会带一块肉嘛，哦，你就含着眼泪就答应了，啊，这个价钱再多一点嘛，就砍，然后呢，建材应该再怎么样，然后马桶应该用怎么牌的，哦，不要用本土牌的，用什么其他的牌子，哦，那立刻呢就被牵着鼻子走，那通常呢都你要主张不当连结也可以啦，当然说不当连结，我就跟他吵。好，说好，那我们就一不成吧，哦，那就谢谢啊，下次再联络吧，哦，那我们就跟第二间签约，哦，这样子。所以呢，在只能契约也好，在付款也好呢，我们非常强调的是说的不当连结的问题。当然呢，很多人都会有个误解，就是说，哎，既然呢这个94条点出了不当连结，那会不会整个付款的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也就只要看不当连结禁止原则而已？很多人都有这个误解。那其实我们要知道，94条只是一个立誓而已，哦，只是一个立誓，它告诉你说呢，哦，就是最重要是不当连结。那其他的原理原则呢，还是有适用。换句话说呢，既然付款它本身是一个行政处分，它就必须要遵循所有行政处分应该要有的哦这些合法性的检验，尤其是实质合法性的检验。像比方说呢，在这个比例原则的检验上也非常的重要。哦，刚刚我们才讲到一个例子嘛，如果我的利益才100万，你给我扣了一个120万的负担，那这时候就会有比例原则的一个考量点的可能性。哦，所以大概讲到现在呢，我们大概可以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哦，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付款的例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哦，怎么去顺着一个顺，就沿着一个顺序呢，哦，它做一个剖析，哦，做一个剖析。其实最常见的就是说，啊，在一个这个个案里面呢，哦，我们会看到可能有一个附记，哦，一个附记，在个实例里面，哦，你看到附记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你不要把附记呢立刻跟付款画上等号，因为我们刚刚讲过，附记有可能是这个法条内容的一个重申而已，哦，有最常见的法条内容的重申，有时候呢可能只是一个处分的一个内容的限制，哦，所以呢这部分你要先搞清楚说这是什么，哦，好，那所以第一点呢，哦，第一个我们要判断的是是不是付款，哦，是否为付款。有可能在第一关呢就被排除了，哦，就被排除了，根本就不是付款，哦，根本就不是付款。那如果他是付款，哦，如果他是付款，那是何种付款？是何种付款？哦，这是第二层，哦，因为呢是哪一种付款呢会影响到什么？会影响到呢他的救济途径，然后就等一下我。等一下我再讲。那当然进一步呢，我们会还会看到刚刚那两个问题，有没有容许性？容许性的有，哦。如果呢没有容许性，你这个付款呢根本就是违法的，哦，根本就是违法的，哦，你如果比方说你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裁量权，你也不是为了确保行政处分法定要件的履行而已，该要件的为付款，那这时候呢可能你的容许性就欠缺，那你这个付款呢本身，哦，就会有它的违法性，那最后呢，哦，就是合法性，哦，如何？所以大概我们看到一个附记，我们会分成这四个阶段去判断，哦，去判断。那我们回归到这个一开始我们讲到了一个议题，哦，就是说呢，行政处分它其实，我们说任何的行政法的一个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回归到两个大点，一个是如何提起救济，一个是这个能否获得救济，这两个，哦，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哦，不同的层次，在这样的一个判断模式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两个这个判断的一个模式呢，把它融进来，哦，把它融进来。对于一个付款的议题呢，其实你要判断它如何提起救济的时候，大概在这个部分它何种付款就可以去判断，哦，就可以去判断。所以呢，这部分我们可以先处理到第一个小题，就是呢如何提起救济。基本上你只要知道付款的种类，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救济，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救济。那当然有些同学可能心里有疑问说，哎，怎么救济不是很简单吗？我们看它是不是行政处分，然后是什么样的行政行为，那既然付款是行政处分，我们就照行政处分去救济就好了嘛。哦，不过呢我这边要考量一个变因，哦，一个变因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付款呢，它随它种类的不同，它跟主行政处分的一个紧密程度不同，它的就医途径就会不一样，哦，就会不一样。所以呢，付款它在考量就医途径的时候，可能它的一个抗胜的点可能要多了一点。那容许性和合法性呢，这两个 部分呢，哦，这两块呢，哦，合起来呢是在判断什么？就是判断能否获得救济，哦，能否获得救济。在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去判断。那这边呢，大家也很好奇说呢，那第一个问题如何提起救济，到底要怎么去判断？好，怎么去判断？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紧接着就看到讲义的第85页，这里关于付款的救济，付款的救济。那付款的救济里面呢，我们先看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目前多数说的一个见解啊。当然，这个多数见解很多人去做批评。在德国呢，其实对我们通说里面讲到等一下的这个内容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不过呢，至少在我目前的行政法院以及我们多数的学术呢，都还是采取这一个说法。它是什么样的说法？说你以付款的类型来决定，付款的类型决定说。什么叫付款类型决定说呢？就是以付款的类型来决定，到底要提起什么样的这个征讼。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讲义的，我们就直接看到讲义的85页这里，这个以下，这个括号国字小写一的部分，我们看到它的思考模式呢是怎么说？他说区分付款的种类呢，是其啊与原处分间呢，这个是否具有可分性来决定呢，这个是否对各该付款提起什么样的一个行政征讼哦。那里面他讲的说呢，如果是条件、期限、被权的保留，刚刚讲到的跟妈妈比较亲的这一群，那是主行政处分它的生效要件，生效要件与行政处分之间呢，具有所谓的不可分的关系啊，所以呢，相对对之不服呢，必须要提起一个客与义务之诉，我们等一下再讲解关系哦。第二个呢是说，如果是负担的话呢，因为跟主行政处分的效力无关，具有可分性。所以可以单独的对负担的付款呢提起撤销诉讼，撤销诉讼。那目前呢，我的学说以及这个多数说呢才此说啊，这是我们先讲到这里。那刚刚我们看到这边是如何提起救济，那我们就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更清楚一点。如何提起救济这里呢，它其实可以分成两种，我们说呢跟负担有关的，我们就直接简称跟负担的群组，负担群组两个。负担以及负担的这个保留，还有一个非负担的群组。其实呢，大概概念来讲，如果我们在做概念分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知道说呢，你要区分这些概念，它其实是以某一个概念为核心做的区分啊。像比方说我们讲行政处分的话，它就是一个整个行政法的概念的核心，所以呢，其他的我们在讲征讼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说，是处分或非处分的情形，那像我们讲到付款的救济的时候呢，其实以负担为核心去做区分，那其他的东西叫做非负担，像这个我们在讲到这个比方说打直棒，以前就兄弟象名和非兄弟象名之争嘛，还有巨人队，对不对？就巨人名和这个非巨人名之争这样子。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其实呢，不管是巨人或非巨人，都会有巨人这两个字。因为你就是反他的话，你也是靠反他才有自己的价值。这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如果中华职棒兄弟像没了，像负担没了一样，那这个区分大概就没有意义了，就没有意义了。那这个负担群组的部分呢，因为呢，负担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孩子，它跟主行政处分之间关系可以切开的，可以切开的。既然它具有比较独立的特质，但是我们还是一再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独立呢这两个字只是相对的，相对的独立，因为它还是附属在这个主行政处分之下，就是妈妈跟儿子的关系呢，或母子母女呢，这关系是不会变的，它这附属关系不会变，只是它比较独立一点，它比较这个自主一点。那因为它是比较独立的，它强大的独立性，所以呢，要救济的时候，你可以什么，可单独。讲白话可以单独的对负担呢来征讼。那对负担来征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讲，你可能不想要的就是这个负担。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开发许可，有一个主行政处分的开发许可。那接下来的一个负担呢，是你要按月给付100万的回馈金。你是对什么？对负担不服，但你对主行政处分你们不服？没有。这个开发许可对你来讲很好，你没有任何的不服气。所以你只要针对不服的部分删掉就可以了。 所以呢，再回归到我这边对于负担的一个这个救济，我们可以单独的对负担怎么提起一个撤销诉讼，或撤销申诉。撤销的申诉，好，你就撤掉它就可以了，撤掉这个负担。所以这时候呢，你的结果，这个结果对你来讲是很好的。为什么呢？你可以保留什么？你可以保留这个所谓的主行政处分，开发许可对你很好的主行政处分，但是呢，你另外一方面呢，你又可以去掉什么对你不好的这个负担，对你不好的负担，有点这个去无存精这样子，只是如果它是负担的情形。所以为什么呢？在通说的讲法里面，我们呢，当是条件还是负担，我们两个无法这个弄得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刚刚讲，那我们就尽量的选择负担。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说，你可以单独去撤销一个负担，单独撤销负担。但是我们非负担群组的时候，因为它比较跟它比较有附属性，附属性。它既然有附属性，所以呢，在我们要把它拿掉的时候呢，妈妈就会跑出来保护它。妈妈就会出来保护他，说他是跟我一体的，是跟我一体的。所以这时候呢，你要去把他这个撤销，你的撤销的话，可能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如果你单独的去撤销，那妈妈会跑出来打他。换句话说呢，因为他跟主行政处分的效力是绑在一起的，所以你要撤销的话，你必须要连主行政处分都一起撤销掉。但是这对当事人而言呢，这不是一件最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当事人其实他，我想要开发许可，我想要公测的营运许可。我只是不想要这个以下的期限条件而已，或者是不想要这个负担而已。所以呢，我最终的目的，我还是希望说我能够保有这个主行政处分，这是我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那在我们的这个非负担群组里面的问题，它就出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想要把这个附属的这个所谓的期限的条件拿掉，但是呢，要拿掉，连妈妈都要一起拿掉，连妈妈都要一起拿掉，连我想要留下来这个妈妈呢，都要一起把它。说这个等于说这个撤掉，那对我来讲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变做这厂商呢，我拿到开发许可，问题是说呢，这个之后如果整个都撤掉的话，那我连开发许可都没有，我都没有。所以对我来讲呢，我必须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必须呢要连同这个主处分，就是妈妈带着小孩子，等于说一起去争执，连同主处分。要提起一个课与义务指数，课与义务争讼。为什么要提课与义务争讼呢？我可能我在这个要求的时候，我就要求呢，行政这个法院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没有条件、没有期限、没有废止权保留的行政处分，所以我要透过课与义务指数，课与义务争讼的方式来请求。把请求的一个标的呢，要讲清楚一点的，请求做成一个无付款的处分，没有付款的处分，无付款的处分，这是如果是非负担群组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换句话说呢，就有点像是你为了这个等于说要倒这个洗澡水呢，把小孩子一起倒掉一样，就是。我这个整都没有了，整都没有，连妈妈都没有了，就是这样。那这个第二种情形，大家可能有些同学会讲说，那这个不是有点奇怪吗？那我们可以先理解一下，课与义务诉讼它其实有包含撤销的性质，它包含撤销的性质。所以当我们提一个课与义务诉讼的时候，它其实呢，它的一个这个本质上来讲，就是说呢，行政法院帮你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撤销掉，撤销掉这个主行政原来主行政处分，也撤销掉。里面的这些条件、期限，等等。那但是呢，他又给你一个新的处分，给你一个新的处分。那新的处分是什么呢？新的处分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新的，没有任何的付款在上面的一个干净的行政处分，干净的行政处分。所以在提起难度上，在整个论证的难度上，当然呢，非负担群组这个部分会比较高一点。你要说服法院呢，判行政机关要给你一个行政处分，给你一个干净行政处分，这个论证呢，当然会比什么单纯的要撤销一个，把焦点放在这个其中一个负担这个点上来得高，来得高。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呢？在依照通说的见解，我们认为呢，如果在负担和条件相比的时候，我们要选择负担的原因，我刚刚一直在讲到，就是说，诉讼上来讲，它的难度比较低，撤销诉讼难度是比课与义务指数的难度的低很多，难度低很多。那同学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低呢？因为 特优之处有点就是什么，有点是有点这个牵涉到行政跟司法之间的权限分配的问题。我要知道一件事情哦，一个地方适不适合开发，其实谁最清楚？行政机关最清楚，行政机关最清楚。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要让法院的 B 行政机关做成一个开发许可，B 行政机关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有一点已经是什么？已经有点就是这个司法在介入行政了，司法在介入行政。其实这应该是在权力分立原则里面的一个比较例外的情形，应该在很例外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够容许法院的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已经有一点违背了权力分立了。那在特优之处呢，我们就会要求尤其是法院就会要求当事人呢，你要做非常非常的多的举证和论证，你必须要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呢，这个条件跟期限的问题你要先跟我讲。再来呢，我凭什么要给你这个行政处分，我凭什么要给你一个干净行政，这个部分你要讲。那你要要求你就是简白讲白话一点，你要挑错社交处分就是像挑错的过程你要挑一个行政处分有没有错是很容易的你要挑一个人讲错什么说错什么然后呢，做错什么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如果你要什么，你要论证一个新的东西，要人家支持，那这个部分是比较难的，是比较难的所以呢，如果大家之后这个去事务所也好，或者是做这个司法官也好，一开始你会起草一些书类起草。那你如果是小律师的话，可能会要求你的这个撰拟一些书状等等。你会发现呢，从无到有是最难的。那如果你是改别人的东西呢？理论上应该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因为已经有个东西给你改了，那你要去发挥，要去做发展，会比较容易一点不过呢，这是限于说呢，乞讨这个人程度还可以的时候如果乞讨人程度很差的话呢，那就是吐血而已我之前有个书，我最近有个书院也吐血，我刚刚来之前 还把一个书院撞倒，还赶快去这个完成。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给一个实习信说他说要试试看，好吧，就训练新人嘛就我写了几个大点，因为那时候有个书院是我之前已经写了陈述意见的然后呢，我就把陈述意见的资料给他说了，你就按照这几个点，然后我又想要新的几个点，然后针对处分处哪几个点去回应然后起草一下。然后他，我也没有给他限制说字数要多少，我说你想到什么就写对他非常的客气和宽厚。结果呢，写回来之后呢，发现写是什么样，就是把陈述人把我之前的陈述人改成书院的人然后重贴一下。然后呢，我那几个点呢，就帮我把它排版排好，就是比方说呢，有没有违反裁量权，就打个问号，然后就空下来这样子，底下让我自己填空题，就问他看到之后呢，所以就可以明白说有些老前辈为什么会把那个卷从窗子丢出去，他才去捡我已经完全体会那种感觉因为有一次呢，也是这礼拜五的事情这礼拜五有一个很急的东西呢要出去，然后呢，公务员打电话来说，哎呀，因为我今天提早下班嘛，不会4:30就给我本来是5:30他说我今天要提早下班因为我要接小孩还要去刷货运卡我听了之后就一肚子火，我说好，4:30然后呢，问你这东西已经先给一个人起草了。就是在职务分配上，就给他先起草，就他起草，他起草完了，给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应该很早就应该给我，他自己忽略没有给。给我的时间点哦，4:30要交，他4:00给我了，4:00给我，好吧？我想说，写完了，我看一看那个 revise 一下，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去了。就看了之后呢，我真的吐血，吐血。他写东西呢，就像内部文件一样，像内部会议记录一样，那东西出不去的还有错字一大堆连这个法院的判决的这个那个军院的军军院有没有？那个军院应该是这个军它变成这个平均的军每个量的军然后我看到说，哇靠，这个是怎么回事那都完了，我想这惨。后来呢，你看大家会用这个最终修订嘛？那份状子呢，连标题都不剩。就是通常我都会客气留下标题啊，如果整个都改掉的话，我还是会留下一黑黑的部分，让他觉得说，他写东西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你不能让人家觉得说他写东西没有价值，他自信心会受伤然后心里呢会受创，然后呢可能之后呢就会怨怪就觉得我们事务所对他不好。所以呢，我那时候我是就会都会留标题，不过那个状子连标题都没有留，所以整篇是红彤彤的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可怜的版本寄出去那时候火烧屁股，在4:29赶快寄出去，怕公务员下班了然后呢，我就把那个红彤彤的东西就 CC 给那个人给那个乞讨的人。然后我就把他叫来，就是把他痛骂一顿。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你这是当律师呢，还是当学生啊？这东西出去的话，那个根本是贻笑大方，贻笑大方。所以大家之后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要谨记一个原则你在实习的时候算了如果你在当一个正式的律师或正式一个所谓的候补法官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定，你的东西呢就是最后就是要 final， 就是你要假设一个状况，说如果这份状子、这份书类。 没有一个人帮你看，你就要直接出去给当事人，直接出去给法院，直接出去给机关的时候，可不可以用？哦，你要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不是说呢，上面很多人帮我看，我随便写一写之后就丢上去，就没有我的事了。危险，这个所谓的危险的负担就一撞。好，哦，这种概念哦，真的哦，像我礼拜五的下班哦，大概不是下班时间哈，但是不是我真正下班的时候哦，下班时间在六点钟的时候，就收到一个 email， 说哎，我写完了这样子哦，就丢给你哦，危险负担给你这样子。啊，里面东西也这样，我不知道什么状子很好贴还是怎么样，就贴我的状子。哦，就是我之前就给他一个状子，然后跟他说要写出准备三状，哦，准备三状，有新的状准备三状，我说你稍微回应一下，因为当时有新的书状来，我说你回应一下，然后呢再补充一点，然后我状子可以给你参考，参考一次叫你照抄啦，哦，他就给我照抄一次，哦，照抄一次，好，然后呢帮我把排版排漂亮一点，哦，还有点良心哦，也排版漂亮一点，说哎我写好了，我看一下之后也吐血，好像东西没有回应，但这个状子跟之前看到的时候不一样。好，那反正一肚子火，但是他已经下班了，然后就骂不到了，然后就这样子。所以这个反正做事情呢，真的千万不要给人家这样的印象。如果像这几个人呢，哈，给我这样印象的人呢，通常就两种下场而已哦。一种就是呢，我再也不理他了，哦，就被我冷冻了，哦，被我冷冻，那不是件好事情，哦，因为可能快就会走人了。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说被我冷冻之外，哈，另外一个就是被痛骂，哦，被痛骂还是你还值得骂。哦，就是说你东西被改了之后，我还觉得这个人孺子可教，还认为还会给他骂一下。那如果说呢，比如我连骂都不骂的时候，啊，大概就是该走人的时候，哦，大概就是这样子。哦，虽然说我本身呢你是这个人为言轻哦，不过在这个领域上面哈，该这个等于说我这个该发挥影响力的时候还是会发挥的哦。这个所以大家之后千万要记得这件事情。好，就是说不要我对这个学生啊，对亲人、对家人哦，都可以非常客气哦，等等。但是在职场上面，这种跟当事人权益攸关的事情是绝对不能马虎的哦，也绝对是不能够任何一次宽待哦。只要让我觉得这个人不太行，大概就绝对哦，这个不会留在身边了哦。就是讲简单一点是这样子，可能觉得我很狠，但是这没有办法哦，这是职业哦，这是职业。那所以讲185页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以我们的通书来讲呢，我们是采取这两种，85页到86页，我们通书采取一个叫区隔的一个这个态度，区隔的一个对待。那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呢，这个在提起一个课余优质数的时候，你可能的难度会比较高，好，难度会比较高。好，那进一步我们看到一些少数说，那这少数说呢，你要看看就可以，不用刻意去记，但是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那也可以对不管更深一层的认识。有时候呢，少数说多数的这个争执哦，它的价值不是在于说谁对谁错，而在于说呢，它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这个各个面向给更清楚。哦，所以薛仁光老师讲说呢，这个提出的问题提出的本身呢，也是一种贡献哦，是对的哦，就是你提出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贡献，那你就是可以把这个某些东西更凸显出来。那我们看到讲的86页呢，哦，看到一个另外一种少数说呢，用主行政处分的模式呢来决定的救济哦。我想这个你大家先讲个前提，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通书，这个通书请大家一定要牢记哦，真的考试的时候非常喜欢考的。那主行政处分模式决定说给大家参考一下，他说是以这个主行政处分的一个类型的决定来决定的诉讼的类型，这是最简单的。那其实我也蛮赞成这个学说的，不过呢，这是非常非常少数的说法。他说呢怎么样？他说反正我们就回归到对于行政处分的救济嘛。哦，因为我们说对行政处分的救济很简单啊，哦，对不对？就是只要是这个我们要有一个行政处分，那这个我们就是提课余之数嘛，那我们要撤销它就提撤销之数啊，哦，用完全主行政处分决定，那反正不管你有什么，你带了几个这个儿子在后面，我不管你，哦，不管你，我就用主行政处分的模式来决定，哦，这是一种说法，哦，一种说法，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种说法，这也是跟我们整个救济的一个选择是完全一贯的，哦，不过目前通说并没有采这样的说法，那86页。底下这边3和4呢，就有另外两个说法呢，只是比较站在什么？比较站在各个比较不同的立场。一个是提起撤销之诉说，一律提撤销之诉说，它其实比较着重什么？比较着重付款的独立性啊，付款的独立性。他认为其实所有的付款，不管负担条件、期限啊，负担保留，或者是付费职权的保留呢，基本上呢都是什么？都是所谓的这个都是行政处分之外的一种东西，既然是之外的，那就跟他行政处分本身可以切割嘛。所以我们就只要提撤销之诉说，就撤销之诉可以哦，不需要去再区分什么哪一种付款。好，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呢，一律提起课余优质诉说呢，只是比较强调付款附属性，哦，非常强调附属性。他说不管是哪一种付款呢，反正都是跟这个主行政处分绑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都要一起去救济。 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把这个区分说呢，把它统一之后，就有这两种不同的学书，哦，不同的学书。那当然还有一种是在我们讲一个87页一部撤销书，哦，一部撤销书。那这个其实不脱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一律第一撤销之诉说，好像一个见解啊。那这几个不同的，我们说从第二个到第五个这些不同的这个思考模式呢，都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学理上来讲，其实对于付款它本身呢，到底是一个附属的，还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处分，其实呢，都还是有一些立场上的差异。好，那以我们之前的方木说的是，则是认为说呢，有一些是比较独立的，有一些呢是比较这个附随的，好，附随的。那这是一种，只是我们通说这样讲，但其实很多学术是认为呢，其他跟行政处分应该是完全是一体的，有些人认为跟行政处分完全分开的，所以有一个全部体撤销之诉或全部体可予之诉这样的一些说法，哦，这都可以让我们更认识这个付款的内容，哦，这是我们在这个付款的救济的部分呢，帮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整理，哦，这也是考试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好，那我们看一些这个例题，好，我让大家比较知道后面的一些这个整个付款的问题的运作。我们先看到讲义的174页底下的23题，哦，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付款案例，哦，我说某市的这个原住民事务的主管，哦，今天好像跟原住民比较有缘分，哦，就是今天开始讲原住民，现在有原住民，他说呢，某市原住民的事务主管机关呢 A 呀，为了鼓励其原住民市民呢到国外游学，哦，以培养原住民的这个专业人才，而订定了一个96年的年度原住民的人才培育的一个实施计划，补助原住民这个市民呢到国外游学，哦，半年到一年呢有一个涉及并且居住在，哦，这个市民这个这该市的市民呢就依照这个计划呢，哦，提出了公费游学半年的一个申请。那 A 呢经过审查之后，哦，在给予甲的行政处分当中呢，除了核准甲的申请，哦，每月核发甲850块钱美金的生活费及100块美金的一个综合补助费之外，并且呢规定某甲在公费的游学期间呢，哦，不得无故返国，而且呢游学期满呢，哦，就即应返国，哦，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就是有一个人呢，反正有一个著名啊跟他的这个跟这个他所居住的这个县市呢去申请一笔补助款，哦，补助款。那只是呢这个补助款的一个申请之外，他又做了两个什么，做了两个这个小小的限制，就是说呢规定了你公费游学期间呢不能够随便跑回来，并且呢你游学期满呢就应该要赶快回来。好，我们看到175页呢，他问了三个问题。好，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呢，这个处分书呢当中规定，哦，甲在公费游学期间呢不得无故返国，且游学期间期满，即应返国的性质是什么，哦，性质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说啊，如果呢甲他没有立刻返国怎么办。第三个问题是问说呢，如果他领了钱然后之后呢这个机关要把他追回，那要怎么处理。那其中第一个问题呢，当然是跟我们目前所遇到的一个付款的问题是最相关的。好，我们就先就这三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呢来跟大家来做讲解。那第一个问题呢说啊，甲在公费游学期间呢不得无故返国，且游学期满呢即应返国，它的性质是什么。那大家在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当然呢其实我想一样，我就刚用刚刚的这一个啊这个部分呢来帮大家做讲解。其实它是一个附记，我们先讲了，比方说哦，这个这两个哦，这两段话，一个是期间不能无故返国，另外一个是期满就应该返国，这两段话呢都是附记，哦，都是处分的附记，哦，我可以先讲。所以答题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写，哦，这两个呢都是这两个行政处分的附记呢，然后呢它的性质是不是付款呢？好，哦，是不是付款？那我们就可以去排除。我先排除什么呢？你可以排除掉，比方说排除法律明文规定。好，排除两个东西，哦，一个是法律明文，因为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做这些事情，哦，当然有时候你可能不见得知道呢是不是一定有法律明文，但是有法律明文的话，这种考试呢他都会跟你讲，哦，都让你知道，哦，因为不然的话就不叫人杀了，你怎么知道说某某一个什么原住民的什么实施要点什么东西的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哦，这没有人会知道，哦，没有人会知道。那法律明文，说排除掉法律明文规定这个之外呢，哦，另外呢有处分内容的限制，哦，内容限制也把它排除掉。这个内容限制怎么去判断，有时候也会有些疑义。等一下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呢，就会发现它中间呢会有一些这个判断比较模糊的地方。处分内容的限制呢跟付款，我们刚刚是没有特别去提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这样说啦，哦，比方说呢，今天如果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好，比方说我们今天申请的是2000块的补助款， 后来他是核发给我们这边好像是950块，850加100，950。这时候就是一个什么处分内容的限制。换句话说呢，我在申请的时候，哦，我今天我作为一个申请人，我申请的时候，我看我申请了这么大一圈，但是你给我小小一个圈圈而已。那这时候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处分内容的限制，或者我申请范围的一个限制。那这个部分来讲呢，就不是付款，哦，就不是付款。那但是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些比较难判断的，哦，等一下我再去看它。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排除掉说这个不是法律明文。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申请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申请什么。我们有没有申请说呢？哎，我这个每年要回国几次？我刑满之后不回国，申请书不会写这些东西，他只会写说呢，你符合什么要件，你什么身份，然后我要申请这个到哪个国家去。当然，我不会写说我要回国几次。哦，这申请的话，我不会有包含这个项目。哦，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呢？再进一步来判断说，那是不是这个哦，是付款很多事嘛？哦，是付款之后呢，又是哪一种的付款？哦，哪一种的付款？那这时候呢，就是要看是不是跟处分的效力有关。哦，如处分的效力的关联是，哦，如果呢，它是一个条，这个大概不会是期限嘛，对不对？两段文字会不会是期限？那大概也看起来也不像是负担的保留，也不是被子权的保留，所以大概就是条件跟负担两个之间呢，哦，在做争夺，哦，做争夺。如果他条件的话，他会怎么写？条件的话，他应该要写的就是说呢，如果哦，比方说这个他留学期间，他这个比方说一回国，处分呢就立即失效，这时候是条件。但是他这时候有没有这样子写？并没有这样子写，他只是写出什么？你有公费在留学期间的，你不能够无故返国，哦，不能够无故返国。那如果你真的跑回来了，会不会影响主行政处分的效力？不会，哦，其实不会，哦，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判断上，似乎呢这个。我们说从它跟这个主行政处分的效力的一个关联的可能不是那么的强烈，哦，所以它应该只是一个什么？应该只是一个负担的性质而已，哦，所以呢，第一个部分他问你说呢，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对不对？那我们说应该就是付款里面的负担，哦，付款里面的负担。那这时候还没有牵涉到后面这个合作容许性，还有所谓的合法性的问题，因为这题里面并没有你看到后面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这边来讲，它到底什么样的性质，你可以写它是一个付款里面的负担。但是呢，如果你要写得更精确的话，其实它可以写它也是一种行政处分，哦，也是一种行政处分，哦，因为负担的付款本身呢也是一种行政处分，哦，行政处分，哦，所以呢，它可以说，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行政处分的付款，这个负担本身呢也是一个行政处分，这是最精确的一种打法，哦，第一个小题，哦，第二个小题问说呢，如果甲在公费留学期间呢没有立即返国，并且呢决定留在留学国的时候，那 A 呢要如何处置？哦 ，A 要如何处置？这部分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哦，所以呢，我们也不去强求说呢，哦，一定要大家呢一定要会回答。所以我这边我只是先稍微先帮大家做个预习，哦，作为预习。当我们看到一个负担，那我们对这个负担我们不去履行的时候，那我们会遭遇什么样的结果？好，比方说某甲呢，哦，他不履行负担。我们可能的一个结果有两个，有两种结果。一种呢是依行政执行法来强制执行，做这个行政执行，哦，做行政执行。换句话说呢，哦，这个当然怎么去执行那是另外一回事，哦，怎么另外执行？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要某甲回国，对不对？哦，要某甲回国，他如果不回国，其实你能拿他怎么样？去美国把他抓回来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不可能。但这个通常某甲不会去美国啦，哦，如果是原住民，他如果要去考察与原住民相关的话，通常都是去那个加拿大或澳洲，哦，这是比较原住民的政策的部分啦。那像我的同学哦，跟我非常的好，哦，对，还是他是某一个，反正是某一个族的王子啊，好王子啊，就是有翻刀的那种，哦，他的带刀是给我看过，然后呢，他有全套的那种。帅的服饰这样，他说有次他去加拿大也是这样申请这种东西，他去了之后呢，他说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架上所有的酒全部喝光，就是那个到旅馆里不是都有那些小瓶的酒嘛，哦，从那个皇家里站直到这个 Johnny Walker 都有啊，这种各种颜色，他住那些旅馆正好什么颜色的都有，这样子一排一排的，他去旅馆把这个行李丢下来，就把那酒全部喝光光，哦，很开心，看，哦，那。这个最后呢，他要娶一个公主，然后最近要结婚，要娶一个公主啦。那因为他们那个族的习俗是这样子， 如果男生呢娶公主的话呢，就要入罪哦，就要入罪。所以双方呢为这件事情还在争执当中，因为我也是酋长，也是酋长，为什么要入罪？对，哦，那这个我的儿子为什么要入你家的罪？这样子，为这个事情在那边哦，在那边争执不下哦，就是也是觉得蛮有趣的。不过终于要结婚了，哦，终于要结婚了。那一个强制执行，但你要把双方不太可能抓得回来哦。但这后续要怎么去处理？我们说呢，有一种东西要戴眼镜哦，这个我想大家先有个印象就好，科戴眼镜。科属戴眼镜啊，那就是说呢，你不回来，对不对？那我不能帮你回来，没有错，哦。但是呢，哦，这个我可以要求你呢，就是说你一天不回来，我就每天就给你磕个5000块的代金。你不回来一天呢，你就多欠5000块，哦。这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哦，这个第30条的规定呢，有一个关于代金的规定，哦，代金的规定就是当有一个人呢，他的一个作为是不可替代的时候，哦，是不可替代的时候，那这时候呢，我可以去。这个磕他代金，哦，这是第一种，哦，就是强制执行。第二种呢是什么？就是废止这个主刑跟处分，哦，主处分。这主处分是什么呢？这主处分，这主处分其实就是一个补助处分。一开始他所提到的补助，哦，的性质，哦，补助处分，他可以废止这个主处分，哦，废止主处分。有这两种选择的作为，哦，所以他第二个问题，你说呢？如果他在留学期间，哦，这个期满之后没有立即返国，并且呢决定要留在，哦，比方留在加拿大，跟那边的爱斯基摩人一起奋斗，哦，一起盖冰屋，哦，那时候怎么办呢？哦，那你说你可以磕他代金，但他不会理你嘛，哦，不会理你。那这里呢，哦，大家怎么去磕他这个，就等于说之后可能会去废止他的行政处分。那我们可以看这两个东西呢，比较强大，哦，比较强烈。其实呢，第二个哦，废除行政处分，其实它的一个这个效果比较强烈啦，哦，因为它等于说把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哦，都拿走。所以呢，这两个之间在选择的时候，哦，你要选一还是选二，其实会中间会有一个什么比例原则的考量，哦，比例原则的考量。当你呢，如果用行政执行的手段，就可以去完成一个行政目的，哦，就可以去完成这个整个哦大的行政架构的目的的时候，你就不应该什么不应该选择比较强烈的废止主处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去做哦去做哦，这是第二个小题哦，第二个小题。那第三个小题呢是已经有点依托了本题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范围，不过呢非常重要，我这边的危险，我想先跟大家做的讲解会比较清楚哦。他说呢 ，A 呢如果要这个追回某甲半年总共所领到的5700万美金的一个补助费，要如何处置？哦，要如何处置？那这时候呢，可能前提就是比方说呢，这个整个租处分都已经被撤销掉了。被撤掉之后呢，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把钱拿回来，我要把钱拿回来。那我可以先带大家看一个条文，大家先请看到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27条，哦，127条。刑法127条呢，它是一个有关于公法上不当得利的一个犯法的规定，哦，当然它是跟随着我们行政处分的撤销以及废止而来的，哦，那这部分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说到。那127条的规定呢？他说什么？他说呢，受予利益的行政处分，它的内容是提供一次或连续的金钱或可征物的给付，经过撤销、废止或条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的情形的时候，那受益人呢应该要返还哦，应该处分所受益的给付哦。那处分经过确认无效者一同哦。那这里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小题，这边他看我们所看到这个受益人和这个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说我知道说这是一个公法上不当得利的一个请求的规定。不过我们这边要小心一件事情，127条呢是谁？是谁向谁的请求不当得利？是行政机关跟人民请求不当得利。好，哦，那人民如果要反过头跟行政机关请求不当得利，好，哦，比方说你这个，比方说有人车子被拖掉，结果呢保管费明明才850块，结果你给他收了1850块，多收这1000块，你要把它拿回来，我要拿回来，这是一个公法上不当得利嘛？那你要拿回来的话，你可不可以沿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行政程序法127条的规定去做一个行为权基础？可能不行，因为呢，127条它是一个行政机关对人民的请求，不是人民对行政机关的请求。如果是人民对行政机关的请求呢，哦，那它我们可以用类别适用的方式，但是不能够用直接适用的方式，哦，不能够直接适用我们的127条呢，由人民这边呢来向行政机关的请求不当得利。就是首先呢，我们看这条文的时候，要跟大家呢做一个提醒的部分。再来呢，一个问题是，好。这个不当得利，哦，这个不当得利的请求要怎么去请求？哦，像我这个问题就是要问这个问题，这也是考试非常非常喜欢考的一个争点。我们要怎么样去请求这个不当得利？好，哦，怎么样去请求？我知道，我们现在在学行政处分，哦，行政处分，那连接到我们的行政的一个征讼的这个途径里面来看， 当人民呢握有不当得利的时候，行政机关呢是要去告人民，哦，是要去告人民，用诉讼的方式把它要把人民的钱要回来，还是他可以直接做成一个行政处分，就命人民呢把这个不当得利呢还回来，哦，这是一个和万年争点，哦，这是大概来讲考试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考一些，实务上来讲也是非常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案例累积的一个部分，哦，如果你今天提到行政程序法127条的规定，哦，127条的规定，那它是一个什么不当得利的法法，哦，不当得利法法，它是不当得利法的一个规定没有错，但是要怎么还，反而好像没有做一个很明确的规定，哦，要怎么还？这时候就有两种说法，哦，这样说法请大家呢要记住，哦，一种说法呢，哦，是行政处分说，哦，等于说呢做成一个罚款处分，用这个做法是最简单的，哦，最简单的对行政机关而言是一个最有效率的做法，他只要做成一个罚款处分，换句话说在本案当中呢，只要 A 市的这个市政府呢，他只要做成一个罚款处分，哦，B 呢某甲罚款5700块，如果某甲不还，好，没关系，我就去送行政执行，然后去把某甲的留在台湾的财产加以执行就可以了，哦，就可以，好，哦，这是一个。另外一种途径是说呢，哎，我认为你不可以做成返还处分，啊，不可以做返还处分，你一定要透过一个一般给付之诉的方式来请求，好，哦，一般给付之诉。就是你还是要去告，哦，要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去告人民说他欠你钱，哦，欠你一个公法上的不当得利，那你要拿着法院的判决的去执行，哦，去执行，就有这两种，哦，这两种这个选择的途径。那目前来讲呢，我们的实务以及学说呢，比较多数的，哦，多数的实务学说采取第二个见解，哦，多数说认为要提起一个一般给付之诉。他们所持的理由呢有两点，哦，有两点。第一点呢是说，哦，这个不当得利呢，他认为在公法上不当得利这个数额的部分呢，应该由法院来决定，而不是行政机关的片面的就可以做决定的，哦，所以呢他说不当得利啊，他是应该由这个数额啦或范围等等，哦，由法院决定，哦，这之后我们就会看到相关的案例，哦，只是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预习，哦，去由法院决定，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哦，必须要有，或者我们讲反面，哦，等于说呢做成处分，哦，欠缺法律依据，哦，欠缺依据。那采取行政处分中的见解呢，其实就会对这个做法不，哦，就说啊，第一个他就说，哎，你说做行政处分没有依据，那127条是依据吗？哦，所以呢，在行政处分说这一点呢，他说，啊，第一个，哦，他说呢，127条就是一个依据，哦，就是一个依据。好，哦，那再来呢，他其实说呢，不当得利说数要法院决定，为什么一定要法院来决定？为什么不能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哦，行政还是自己可以算呢，啊，哦，那如果你人民不服的话，你去打行政争讼，哦，那你就让法院来判断我是不是做的不对，哦，所以呢，这部分第二个，哦，你说就写在一起好了，哦，就是说呢，所以一般是可以作为依据之外呢，其实数额呢也可以自行认定，哦，可以自行认定。那另外呢，其实做成返还处分这一说呢，还有一个见解是从德国这边这个引过来，叫反面理论，哦，反面理论，哦，这也蛮重要的。什么叫反面理论？哦，简单来讲呢，我用行政处分呢做成的给付，我也可以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呢把它拿回来，这叫反面理论。哦，换句话说呢，在本案当中，这个原住民的一个补助款的发放，我是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去发放的，那我要拿回来的时候，我应该也可以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呢把它拿回来，哦，这是一个平衡嘛，哦，平衡，你要那么快拿东西，然后我也很快把它拿回来，哦，这是一个德国法上面的一个见解。那简单一点是用处分的方式 八就可用这个处分的方式呢来收，来收。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考题哈，就是说有关于公法上不当得益的返还怎么去这个请求。那目前比较多数的一个见解的采取第二说哦，但是已经有一些法院的也采第一说，有些学说也采第一说的见解哦。不过目前看起来呢，还是以第二说呢，在我们的实务界以及学界呢比较占优势哦，比较占优势。那以人民的权利保障立场来讲的话，当然呢，第二说对人民来讲保障是比较周到一点哦，因为如果直接发行政处分的话，对人民是比较就是比较不利的哦，比较不利。不过在实务上哦，其实这个做法有些都会不太一样哦。像我们的行政执行处呢，有时候像如果行政机关呢做成一个返还处分哦，要求这个行政执行处帮他来执行这个公法不当得益，有些执行处会退回哦，退回就是说这个根本呢就不符合我们目前的一个行政法院的一个见解哦。那你这个东西不能够作为一个执行的一个执行利益。那有些行政执行处呢就莫名其妙就帮人家执行，我就执行。所以呢，在实务的运作上面，这两说呢其实还是有点混乱。比较多数的说法，比较占优势的说法就是第二说。好，这边呢我一并的帮大家呢做一个这个说明好了。就是这一到三题，这96年这个律师考呢是一个蛮经典的一个题目，蛮经典的题目，对于这个不凡的理解呢，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哦。这也是蛮值得呢大家去比如说有空的，如果有在复习的时候呢，多去看两眼的部分。那回到我们的讲义哦，你的进阶例题哦，这88页的进阶例题。这进阶例题呢，详细的部分我都已经讲了，都已经写在这个解答的部分，我这边就不再多说。不过呢，我会把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呢，帮大家做个提醒哦。其中比较重要的当然是有关于处分内容限制哦，跟行政处分的一个不凡之间的区别问题。好，看一下这个问题，它是说呢，某甲呢想要在其位于台北市文教区的2层楼的一个房屋之内，经营这个益智类的一个电子游戏场，乃向台北市政府的申请这个所谓的设立。那台北政府做了审核之后呢，就发给他一个盈利事业登记证，还有一个普通级的盈利级别证。他在登记证上面做了三个附记哦，大家可以看到他用附记两个字，他不是用附函。三个附记是什么呢？第一个，这个游戏机具呢只能设置在1楼哦。第二个，不得放任未满15岁的这个国民中小学学生呢上课时间来进入哦。第三个是营业时间啊不能够超过凌晨1点。那甲公司呢对于上开租金呢颇为不满啊，就问了甲该如何救济，那这个附近呢是否适法。不满的问题呢常常出现在电子与产业管理条例的一个相关问题里面，因为我们认为呢电动玩具呢就是坏的哦，就是教坏小孩的，然后呢坏孩子才会去电玩具店。我小时候就被这样教的哦，所以我好几次呢在文具店里面打电动的时候，以前还有快打旋风哦，就是那个年代，我已经很老了哦，就是玩那快打那个旋风的时候，被那个校长的提着耳朵提出来的哦，常常都是这样子。那最近呢还有一个诉愿哦，也很有趣，就是说我们的行政机关管这些电子产业呢，其实管得很严格的哦，它包含有些那种大型的电动机具呢，不能够连线功能。哦，因为他怕呢，因为每个游戏机它进来的话都是一个游戏，比方说空战的啊，哦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泡泡龙的啊什么之类的，哦大概都是会有一个设定的一个这个游戏。那他怕什么呢？怕说呢你这个有连线功能的话，你一进口进来，你可能进口的时候你跟他这个审核的时候是一个很温和的小孩子的游戏，对不对？哦，这个妈妈带小绵羊去数独的哦，那种很可爱的游戏，结果呢连线一改就改成一个色情的哦，一个暴力的哦。然后呢，打打杀杀的，头砍下来会它会滚的那种，我小时候也玩过这种，那就变成这样，所以它就会去挂。那问题是说呢，这个如果说你有连线功能，但是不会没办法更改这个程式的话，这样行不行？但这位问题是现在有些行政机关的一个规定，就是说你不能够连线功能。那问题是它连线功能不准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怕你改程式。那如果你有连线功能，但是不能够改程式，这样可不可以？哦，那行政机关说还是不行。那厂商说为什么不行？哦，因为现在很多游戏机都有连线功能，然后呢，它也都不能够改程式，都进来了。那有些厂商呢，他比较乖，因为那些厂商能够进来，是因为他隐瞒了这个事情，他就说他没有连线功能，就在那个表里面打叉。那有一间电动玩具这个厂商就非常有良心，他就有连线功能，但是不能够更，他后面引用报告写的不能够更改程式。那主管机关就说不行，然后呢，当然就去沟通嘛。那沟通的结果，然后就这个主管机关的人员就跟他讲说，不然的话，你就重新填一个申请单，你就打个叉嘛，哦，让我们也好过嘛，对不对？然后问题是，他说我堂堂正正的一个这个大型的一个游戏公司，我凭什么为什么要跟你玩这种这个下三滥的游戏？就不要哦，就被驳回，就赎罪，然后所以就变这样子。然后呢， 这个书院的结果，反正最后就主管就放话说呢，好，你以后呢，这个公司啊，你每进任何的机台呢，我都用最严格的角度来审查，好，变成是这样子，好，变成这样，那这是行政上的时态，好，行政上的时态。那回到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呢，也是跟电子游戏产业有关哦。其实我们电子游戏产业呢，对这管制是很多的，哦，是很多的。那我们看了有三个注记嘛，对不对？一个呢是游戏机具只能设于一楼，哦，第二个是不能够放任未满15岁的国民中小学学生进入，第三个是营业时间不能超过凌晨一点。第二点呢，哦，的部分，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法律的明文规定啊，哦，现在好像修改了，哦，好像我这个税注的部分是有修改，不过我们就暂时以这个题目为准。第二个这个注记呢是不能够放任未满15岁的一个学生来进入，哦，其实它的一个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去讲的话，它其实是规定在我们的电子游戏产业管理条例里面，哦，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付款，哦，不是一个付款，哦，这是第二个这个部分。哎，这个规定也蛮奇怪的，哦，不能够放任未满15岁的国民中小学学生。那如果是未满15岁啊，但是没有在就学的这个，哦，可以进去，哦，这个规定也是蛮奇怪的。那第二个这个部分呢，我们说它不是付款。那第一个会不会是付款？我说游戏机具只能设于一楼，哦，这是不是一个付款？哦，是不是一个付款？以及呢，第三个营业时间呢不能够超过凌晨一点，哦，会不会是付款？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因为这两款里面呢，有一个是处分内容的限制，另外一个呢是所谓的行政处分的付款。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判断说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哪里。我们看一下，一开始我们讲说呢，某甲欲在其台北市文教区的2层楼的房屋之内，哦，经营什么什么游戏产业的一个部分。所以他提申请的时候是什么？他提申请的时候，他申请书里面他怎么写？他大概写都会写说呢，哦，比方说我今天要申请一个电子游戏产业，我在申请书里面呢，我大概就会写说呢，我的经营范围，哦，我经营地点或经营范围。比方说，你的经营地点，好，经营地点，哦，比方说这个申请书，好，申请书里面当然包含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个资格文件，哦，申请书，哦，那他经营地点，他可能就会去注明说呢，哦，是在哦这个某某路，对不对？某某路，哦，他是什么某某号，很简单写，哦。的一楼以及二楼，哦，大概就这样。因为他题目已经跟你讲说，他希望在这2层楼的这个建筑物里面呢，经营电子游戏产业，哦，所以他就是会做这样的申请。那申请的时候，是这样填的。那最后呢，在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执照发放的时候，他好像主要限于什么？限于这个一楼，对不对？哦，就是等于说限于一楼。所以呢，最后核可的结果呢是一楼可以。但是二楼不行，哦，二楼不行，这就很像什么？就很像我们开发许可，哦，我们申请100公顷，然后呢50公顷不行，50公顷可以，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第一个这个部记呢，我说只能设于一楼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处分内容的限制，和处分内容的限制。第三个部记呢，说呢只能够营业到这个凌晨一点。那这部分呢，会不会等于说我们在申请这个等于说营业的时间，我们会不会停在申请书里？哦，基本上不会，我不会写说我24小时营业，哦，大概不会，哦，大概不会。那假设说有的话，哦，假设有的话，那有可能就变成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付款，哦，但是把这个所谓处分内容的限制。但如果说它没有的话，哦，基本上应该是没有的。那这部分呢就比较像是一个付款，哦，付款，而且它是一个负担，哦，因为它如果真的假如说1.05分呢，才把铁门拉下来，那这时候呢，它的一个营业执照呢，还是不会立刻被。这个所谓无效哦，顶多呢就是什么，就是说可能被罚款，甚至呢可能会被废止处分而已。哦，这个大概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跟主处分之间的一个效力的连接。好，哦，所以呢是一个负担，哦，是一个负担。那这里他底下问说呢，那某甲呢应该要如何救济？哦，以及呢上开的附记呢是不是适法？哦，是不是适法？那其实呢这些东西呢都还是可以救济。像我们刚刚学到的这个救济呢，当然是针对什么？针对付款在救济。所以呢，像我们看到第三个，对不对？哦，营业时间不能够超过凌晨一点。如果呢，某甲对这一个附记不服，要怎么救济？当然是提起的撤销申诉，哦，撤销申诉，哦，我们要对这个附记呢提起一个撤销诉愿、撤销诉讼，哦，这部分没有太大问题。那问题是其他的两个款，这两个附记可不可以救济？这好像已经依托了我们刚刚呢学习行政处分付款的一个救济的一个范围。问题是呢，你是一个律师的话，你可以说哦，这个我还没学到，不能知道，哦，不可以，哦，不可以。 我上次就有一次开会，就也是带一个小律师，就一个小女生，好小女生，还会吐舌头那种小女生，然后就是还是很多那种小女生那个样子的，就是她不会还会吐舌头这样子的。然后呢，平常这样是可爱，但是呢，跟客户开会的时候就不可爱，然后就客户他一个问题，他说哦，这个我没有学过，没有学过这样子，没有学过，好了，不会就不要讲话就好，就在旁边就好，不需要说什么、不会还吐舌头这样子。然后那但是。当场就不好发作，所以我就忍下来。回去之后就一时迷茫，就忘记了，气也消了，就算了。不然的话，其实这是很不得体的，没有学过，那这个我第一次听到说律师跟你说我没有学过，所以我不知道，我不敢。那你可以说呢，这第二款我没学过，我不知道，当然不行，对不对？还是可以去回归到我们对于行政赠送的理解去处理。像第一个问题呢，它是一个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处分内容的限制，处分内容的限制。对于处分内容的限制，比方说我给你一个这个我给你申请100公顷，只给50公顷。如果你对于这个处分不服，你可不可以救济？当然可以啊，又提什么？一个可以用之数就可以了嘛。那个可以用之数的内容是什么？请求呢，行政机关这边呢，你要给我一个让我开发100公顷的一个处分。本件当中也很简单啊，就是你要提一个诉讼，要求呢这个法院判命行政机关呢，让我在2楼也可以经营。一楼二楼都可以进行，第一个可以预支数，就可以。所以第一个讲你可以就可以是可以去赠送的。那第二个这个户籍可不可以赠送？它是法律明文规定，可不可以赠送？也没有说呢不能赠送，还是可以赠送。你可以去什么？可以去这个针对这个户籍的具体一个，比方说你就提撤销诉讼，这人因为不想要他嘛，撤销诉讼。问题是说你提这个诉讼一定会败诉，因为是法律明文规定。那行政法院呢，他没有办法去针对这个法令的部分去做违宪审查，所以最后要进入什么？进入大法官解释。大法官解释。大法官解释呢，是就是很多很常的情况之下，就是故意的，像有些案件的就故意跑来数一数，因为不太可能赢，然后快要进入到这个大法官解释。好像这个之前我在实习的时候就办过一件案子，不过那时候不是故意输，因为我到的那一天然后就已经输了啦，就是输光光的。那输光光之后呢，我记得那一天就是那个这个合伙人就把一堆卷丢到桌上，我都还没有填到纸单，都还不是他们的员工，然后就也丢了一堆一叠东西在我身上，就说这个不会拿，赶快写这个事先申请。就立刻就写，然后说那大概多久？他说这看起来很简单啊，你再写3天吧，三天写一个事先申请这样子，都吓死，想说我可别不要填，我就等一下就绕跑，好，然后就神隐掉，那后来还是写了，但是写了之后也没有什么感觉出去了，因为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希望。后来就是那个686号解释，686就是那个有关于大法官解释效力范围的那个问题，那是我实习的时候的第一件作品，就是那686，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是运气太好了，因为事先要靠运气的，他有时候靠运气，你要第一个你要受理之后，你又要让大法官等于说接受你的见解，这其实是有时候是运气，真的是要看当时开会的时候的一些见解，看他们这个，所以运气的成分真的还蛮重，蛮重大。那个后来呢，当然就申请成功，申请成功之后，就大家以为说你什么都会申请成功啊，所以后来事情就全部都变成在洗掉，所以是好是坏我也不知道，但是真的是运气了，不过6号解释在我想在考试说也是蛮重要的，蛮重要，这不是我故意害大家要多背一个解释哦，不是这样子，那时候我也傻眼，然后我就这个那个解释出来的时候，我想说不会吧，这个怎么会过？那时候我觉得还蛮惊讶啊，不过那个在宪法上面那个，因为它是跟大法官解释的效力范围就是有关系就是有没有并案的这个部分的问题是有它的重要性。那我们说第二个附记，所以之后你就可能就要申请大法官解释，才能够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这三个。那以下这个呢，你说比方说由于在合法性的部分说第三个附记这个部分，它的合法性到底有没有有没有这部分呢？当然我们后面就会讨论很多。首先呢，可能就要看说呢，它在合法性讨论之前，是否讨论容许性这个到底我们容不容许呢？这个部分呢，我们说到底有没有裁量权你对于发不发照这件事情有没有裁量权是第一个要考量的。如果没有裁量权的话呢，那这个附记呢，是不是为了确保行政处分法定要件的履行呢，而以该要件为付款的内容那这部分我做一个蛮详细的一个论述这部分就请大家自己去这个参照。那我个人是认为说呢，这部分可能会动用到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为了确保行政处分的法定要件履行， 所做的一个付款，好，所做的一个付款，因为毕竟呢，它在我们教区啊，那整个这个执照发放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在就是要确保这个安宁秩序啊。虽然说，这个电动玩具店是不是真的会吵，不一定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它的一个立法的意志来看哦，它本身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住宅区的安宁哦，为了确保这个学生的身心灵啊，不要受到这些电动玩具的强害哦，跟我一样哦被强害。那这个问题是呢？你要确保这个东西呢，那你就要，比方说你就用不能超过凌晨一点哦，这样一个附近的来确保，这样就可以哦，变成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最后的结论，我认为说应该是合法的。不过当然呢，这各位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哦，不同的意见哦，这有点像我刚刚讲的这关于建筑执照的案例哦，这部分就请大家呢这个自行去这个参照哦，自行参照。因为我这里呢算是写的非常非常的详尽哦，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慢慢去看它。好，那这是关于这个行政处分的这个付款，那剩下的部分呢，就等下啊，吃过晚饭再说。我们会开始讲有关于行政处分的瑕疵，以及的各种合法要件的欠缺问题。哦，那大概会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范围，就叫一个这个行政处分的撤销以及废止的部分。哦，那我们就先这节课先上到这里。